以高科技手段再现了解放战争史诗般的宏伟画卷，极大地增强了展览的震撼力、感染力和吸引力。那么狼牙山景区呢，也是深挖了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整治旅游环境，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之外，还通过山上山下互动，拓展产业链条，实现了与周边区域的联合发展。如今呢，景区周边已经有几十个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2015年以来，狼牙山吴勇士陈列馆的游客每年都会增加 35% 到 45%。 去年呢，该景区内的村民人均增收8000多元。易县呢，还按照大狼牙山景区的概念，以狼牙山景区为中心，将狼牙山镇、西山北乡、独乐乡等多个乡镇纳入景区的建设范畴。在景区几公里之外的余家庄村，近些年逐步还建起了滑雪场、牡丹园、沙滩浴场、龙门湖欢乐世界等一批新兴的旅游项目，改变了过去游客来了呀只能登山赏绿听故事的旅游现状。那么村民除了获得每年的土地流转补偿之外啊，还能享受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余家庄村的驻村干部介绍，2014年以来，村里呢还有185户贫困户，目前呢已经是全部脱贫了。革命圣地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国家 4A 级以上景区有11家，发展旅游专业村50个，培育农家乐600多家，鼓励贫困户发展农家乐，销售特色旅游产品，引导景区吸纳贫困户就业。2017年全县贫困发生率降到了 0.84%。 那么此外呢，河北省啊还携手北京和天津两市持续做强红色旅游。去年的8月份，京津冀三地旅游部门共同举办纪念建军90周年京津冀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活动，重点推介京津冀三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发布了京津冀10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旅游规划专家、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李明慧认为啊，京津冀地缘相近，红色旅游资源在内容上又紧密相连，京津市场呢不仅是河北红色旅游重要的客源地，也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游客集散地。那么借助京津市场的辐射作用，可以吸纳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到河北来旅游。在京津冀红色旅游合作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河北的部分旅游景区呢还充分整合了当地的资源，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结合起来，打造了红加绿的旅游产品。西柏坡与天贵山、驼梁等旅游资源组合成了大西柏坡旅游区，白洋淀红色文化与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组合形成了白洋淀旅游区，狼牙山与清西陵以及太行山自然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组合，黔南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及旧址与当地的观光农业、民俗旅游进行了合作发展。目前呢，这些区域啊，都已经成为了河北颇具影响力的热点旅游区。红色旅游呢，既与红色教育、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更与革命文物保护是密不可分的。河北呢，是革命文物资源大省，广袤的燕赵大地上分布着2000多处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00多处，尤其啊是以沿太行山长城一带比较集中。河北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呢，河北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大力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和合理适度利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啊，对涉县晋鲁豫边区政府旧址、富平县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陈庄歼灭陈列馆等展开了持续维修保护和安全设备升级。此外呢，还编制了李大钊故居、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中共 晋察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旧址等文物保护规划，实施了喜风口长城抗战旧址等保护修缮工程，改善了察哈尔都统署旧址周边的环境，提升了潘家峪惨遗址、冉庄地道战遗址展示手段等等。可以说，河北的革命文物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因为体量小、地点散，多分布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给保护和利用都带来了一定难度。那么现阶段啊，革命文物保护本体呢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开放率有待提高。有些对外开放的革命遗址，因为地域偏远、基础设施差，也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他们的利用价值。相关专家就表示，要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这意味着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多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致力于革命文物保护标准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改善，打破地域隔阂，提升周边环境和交通的状况，发挥文化旅游富民功能，以此不断地增强革命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充分带动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河北旅游资源丰富，您还等什么呢？咱们一起出发吧。 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假里啊，游学呢日渐成为了不少中小学生的热门选择。游学呢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对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呢有积极作用。游学热呢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体现。与此同时啊，游学产品的价格、项目的内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也是日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接下来时间呢，高磊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游学热潮。那么日前呢，一则网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杭州的孙女士这个暑假就花了3个月的工资，让读小学6年级的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游学活动。因为他得知啊，小学6年里头全班只有他儿子一个人没出过国。近些年呢，随着游学成为一个热门的假期项目，让不让孩子去游学，甚至去不去国外游学，成为了不少父母面临的新选择。那么游学也成为了不少中小学生假期生活的选择，参与学生呢呈低龄化趋势。北京的市民刘先生啊也遇到了相同的烦恼，他说孩子说了，像隔壁文文暑假就去了日本游学，同班的淘淘呢去了欧洲，而他呢只去了张家口姥姥家玩。刘先生很无奈，动辄3-4万块钱的团费对他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是看着渴望出国游学的儿子，他只好保障明年暑假一定让你出国游学。这是北京的刘先生。再来看看天津的李女士，儿子读6年级，那么今年暑假去了一趟澳大利亚游学。从3年级开始，几乎每个假期儿子都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他说啊，孩子开阔了视野，也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团队意识和自理能力。那只要是在家庭经济条件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他都会支持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开阔一下眼界。那么近几年呢，去国内外各地游学或者是研学旅行，哎，日益流行起来。打开某知名旅行网站，哎，可以发现游学和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项目并列，被单设了一个栏目。比如说像有英国剑桥牛津15天夏令营、呼伦贝尔7天6夜亲子营、游学类清北名师夏令营等等，100多项在售的国内外各类游学产品是五花八门，产品来自20多家不同的机构。那么记者呢就致电某著名教育机构培训咨询中心暑期境外游学的项目，客服人员就说了，因为人员爆满，暑假所有境外游学项目都已经卖光了。那么浏览他的网站，十一游学早规划、亲子同行共成长的广告已经赫然在列。游学能够增长见闻、提高素质、激发志向，但我们还应该理性对待，避免跟风攀比。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明看来，当然要肯定游学活动的合理性。中国嘛，自古以来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让孩子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自然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也是学校课堂的有益补充。那么北京的小赵也说，哎呀，去年呢参加了山区体验夏令营，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也更理解了父母的辛苦，也学会了感恩不怕困难的生活态度，这都是好的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也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游学对于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旅游来增长见闻、提高素质是很有效果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认为，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啊，变化的环境能够给孩子脑部细胞带来刺激，提高其思维能力。同时他还说，游学呢还有助于启发某种志向，比如说参加北大清华游、哈佛耶鲁游，在厚重悠久的校园里，孩子就能够隐约地生出某种志向，产生对文明知识的崇拜，这啊极有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当然了，游学游当中呢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有些机构发展研学与旅游过于强调经济导向，旅游路线安排对游学过程当中教育、科技、文化、民俗等方面的重视程度相对比较薄弱。 有专家就举例说了，到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游学，并不只是看看，更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对组织者和接待人员有相应的培训和要求。孩子们去看一个科技馆，是走马观花似的看，还是咱们请专业的科普人士一边看一边讲解，这差别特别大。他认为啊，在这些方面，游学项目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游学热之中还有盲目攀比的情况。别人家的孩子去国外，那自己家的也得去，别人去远程我们也得去，别人坐飞机我也得坐，这样的攀比呢会加重家庭的负担。整个社会包括旅行社、家长、孩子都应该对游学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因人而异，咱不应该盲目的攀比跟风。同时呢，也建议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资质管理，加强立法规范等等，为游学织密一张安全网。那么的确啊，游学不同于普通的旅游产品，目前呢，行业的门槛比较低，也缺乏规范和标准，游学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和资质都缺乏审核。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就表示，一定要制定相应的标准，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对于游学的组织者，应该由教育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范管理，最好是出台具备资质机构的正面清单，对于不能够按标准来执行的组织者，实现负面清单制度。同时还要加强监管部门的国际合作，同样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家长最为担心的就是品质和安全问题，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就能够更好的为学生游织密一张安全网。同时呢，有关专家还补充说，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机构资质、服务规范等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确保对研学旅游的监管有法可依。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一些政策法规能够尽快的出台。好了，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第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出发。 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啊，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痕迹了。这么着，我们还是请您先给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好。那个就是人嘛，就是人。首先呢，人是从猿过来的，然后呢，人从猿过来以后呢，人呢就是跟猿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人会用工具， 嗯，对， 猿类就不会。 是。 然后呢，用工具呢就分两个时期，一个叫旧石器时代，一个叫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呢，是那工具是打出来的，是敲击敲出来的，比如说敲个什么球啊，敲个什么带尖儿的，或者敲出来那个火呀，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工具了， 嗯， 是打出来的。但是后来呢，技术水平高了，因为这个人呢，就是从这个，还是说基因，他基因上发生了变化，然后呢，最后呢，他强大，就是人的那个，哎，他大脑特别棒。这个大脑呢，不光是它脑容量大呀，而且它脑电波也保证思维高速思维啊，所以呢，他们就对这工具就不满意，于是呢，用了一些新的工具，这些工具是磨出来的， 哦， 然后呢，出现什么锋利的那种，什么带尖儿的、带刃儿的 啊， 这种工具， 对对 啊，这种就是新石器时代，然后新石器时代是指对针对着那个旧石器时代。而言的， 嗯， 就是基本上这么理解就 没错 就对了。 哎呀， 然后呢，旧石器时代呢，人类没有建筑，就是基本上，比如说弄个山洞啊， 嗯， 或者说比较热的地方，你找个什么树杈底下，嗯、就活了。 嗯， 但是新石器时代不一样了，就是说咱们这大脑有想象力了，然后呢，它就会。这地方挺平整的哈，他就会想，哎，祖先曾经是穴居人，我说这是欧洲啊，那穴居人他就造一些个人造洞穴， 嗯， 然后呢在平地上先拿石头垒完了以后，又拿土最后给埋上，他觉得这个哎又舒服又安全，所以呢他们也会有这种建筑，但是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建筑远不止这些。所以呢，就是因为咱们国家没有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咱们只有遗址，比如说半坡啊，会发现好多陶器、陶罐儿什么，这都是离现在好几千年的。 嗯， 这些是证据，但是在世界遗产里头专门有这么一些是新石器时代的建筑。说一名气最大的就是巨石阵。 巨石阵， 对，巨石阵在英国斯通亨奇巨石阵、 嗯、 然后呢这个大家说起来就会似乎听没去过英国，但是大家差不多能听说过， 对， 听说过、啊、感有个印象，然后呢、啊、哎他就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那儿，然后呢去完了以后觉得哟人在那个时代好伟大，可是世界上像这种世界遗产挺多的，咱们大概得用两期时间紧锣密鼓的把这个我去过的这些地方回顾，当然还有一些我没去过的地方啊、 哦、 那在未来的时间我会再去。 是的，所以呢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系列推荐给大家，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新石器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 斯通亨奇巨石阵呢是距离现在新石器时代伟大建筑距离现在最近的，它完成的时间呢是这个公元前2200年， 嗯， 开始建造的时间呢在当地的博物馆里是这么说的，是公元前2950年开始建的，然后呢它分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呢差不多有这么几百年，这个人类啊如果要几百年只干一件事儿，就得想想他干的为什么，比如说一个修一陵墓吧，他给一个帝王或一个什么人修陵墓不大可能修几百年，可能修这个他的儿子孙子或者修几十年，大几十年就可以了，一下一个工程阶段就修个三四百年，就得想想这基本上是为什么 哦 啊。但是就是地球上的考古发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人类有宗教的年份差不多是3万年。 哇， 因为在大英博物馆里边有一件就是小的骨器骨头的、 嗯、 这个骨头是什么样呢，是人的身子狮子的头， 哦， 人的身子，狮子的头。 哦， 然后呢，大家脑补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都是有想象力的，是吧？ 哦、 然后呢，没多大，大概有这么不到10公分长吧。 啊、哦，这么小， 这么小啊！它是一个象牙或者象骨的。 哦， 因为3万年前呢，这个人呢还属于人类属于旧石器时代。 对， 还是动不动就拿这石头砸点什么？你说砸个核桃是可以哈、 啊哦。 但是拿这东西，拿着一个圆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骨头上雕出这个狮子的头， 对呀、啊， 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能够清晰辨认，这就是一个狮子头人的身子呢， 那就很具象了呀， 非常具象了、啊。而且他们使用的工具可能具有偶然性，他可能到哪儿捡个石片， 有尖有刃的， 对对对，他能够刻出来了，啊、但是他、嗯、这个东西一定不是实用品，不是用品。就是不是生物用品，它是祭祀的 哦， 所以证明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原始宗教了。 嗯哼， 原始宗教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几万年或者一万年前的原始宗教是什么样的，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建筑，新石器时代的建筑，让我们认识到这些建筑都不是给人住的、 哦、 那它是干什么？ 对呀， 所以我们慢慢的用这几期节目抽丝剥茧，把这个新石器时代争取给大家还原出一部分来，让大家精神上进入一下那文明之初的年代。 哇，好期待啊。 然后斯通亨奇巨石阵呢，先从名字来说，年份刚才说了，因为斯通亨奇巨石阵呢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因为已经解读了就几百年了，3-400年了，早就发现这个了。后来呢，因为他在英国工业革命又比较早，这有200-300年的历史了。那么研究斯通亨奇巨石阵的人呢，海了去了。但是最开始呢，他们也是比如说用考古的方式，挖旁边的陵墓，然后呢，在考古旁边挖，比如说咱们中国那洛阳铲，你知道吧？ 嗯， 就基本上看个地层是什么样，基本上用这种方式。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呢，最新的技术是遥感技术。 有、 哦、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开直升飞机、嗯，然后呢，底下拍好多图，然后回来电脑一弄，哇呀，这地层下面的事儿就看见了。 对 啊，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尽管是这样，斯通亨奇巨石阵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因为谁修斯通亨奇巨石阵的人就现在都根本就不知道， 无从考证。 因为英国人现在的英国人呢，就是能够考察到的历史年份，就是当时罗马人在公元前后的时候到达了英国。 嗯， 那是一个先进文明，当时英国那文明不成，然后呢，现在他们也认为罗马文化是英国文化的鼻祖，所以英国文化伟大，就是伟大在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支，是罗马文化的分支。然后罗马人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就看到巨石阵了，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巨石阵是谁修的，他们在那儿只看到了一种人叫德鲁因人，德鲁因人在当地就是搞祭司， 嗯， 搞祭司，然后那穿的特别神神叨叨，像哈利波特那样的， 是吗？ 然后头上戴着鹿角， 哇！ 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巨石阵里头做一些就是祭司活动，然后呢，德鲁因人已经在这儿就好多年了，然后德鲁因人也不知道巨石阵谁修的，所以呢，巨石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的，就是考古的一个空，就是不知道是谁干的，是这样的，但是一定是人干的， 那肯定 不是外星人， 这是肯定的，是吧？ 因为啊，对，因为现在的遥感技术不仅在那儿发现了这个巨石阵，还发现了很多陵墓。 哦 啊，对，在周围有很多很多的陵墓，这些陵墓呢修的也特别大，也都是一圈一圈的，都是城堡状的这样的陵墓。那 这个有考证出来陵墓是它的主人是谁吗？ 后来就慢慢考证啊， 嗯， 主人呢，因为这里头陵墓必定有随葬器啊， 对， 就是人虽然就是分在地球不同的地方， 嗯， 但是只要是他把这个骨骼啊什么给身体啊躯体啊想保存下来， 一定都是想起来都是差不多的。他认为这个可能身体是一种灵魂的载体，然后呢灵魂飞出去以后呢还会回来找，等找啊找到了这个身体了，然后那个可能就能复活了，或者下一个生命过程就开始了。埃及人是这么干的，然后呢地球上其他地方那个也是这么干的。中国人不是讲究中国讲魂魄嘛，魂上天魄入地嘛，所以中国人要把尸体给埋起来。但是印度人不这么干，印度人是他相信这个灵魂是轮回的，身体只是载体，于是灵魂走了以后身体得毁灭，让他进入大自然的循环，所以印度人把尸体都给烧了，烧完了以后就扫到恒河里头，扫在那圣河里头。所以在印度呢他有塔，他没有陵墓，所以塔是放那个咱们叫舍利或者烧完了那个骨骼残骸的。那么再说回来，在英国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考古新石器时代的这个考古都是有陵墓的，然后这陵墓呢还都修的比较大，这个大陵墓呢一般来说都是当年的权贵 哦， 然后他有钱，有些权贵呢还不是当地人，有的还是从这个老远的地方来的，甚至于从欧洲本土来的。所以呢这个考证出来以后就发现，哎，这四通亨溪巨石阵当年也是一个挺神圣的地方、就是死了以后死在这儿，把这遗体埋在这儿是一件很殊胜的事情。然后呢考证出来这个这种陵墓越来越多，全都不一样。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到那儿先到四通亨溪巨石阵，先看完他那竖着那些那个大石头，那大石头是非常的 震撼 的、非常的巨大， 对 啊，然后那个非常的巨大，然后呢有这么一圈，现在呢我们是无法走进它了，因为在当年是不仅可以进去，而且呢就有一种说法，它中间有那么一圈石头叫蓝岩或叫青石。然后这青石呢是从威尔士南部运过来的，威尔士南部离这个斯通亨巨石阵有100多公里，这个每块这个蓝岩呢大概有这么几吨沉，怎么运呢？然后大家就开始就研究，后来觉得最有可能呢是水上运输，然后呢从海那边入海口，然后那个运过来之后再在这儿修一运河，再把运河呢就引到离这最近的地方，把石头撂在这个旁边运河旁边，等冬天了，全都是英国冷嘛， 对， 很冷，冬天一冷完了以后就结冰，这一结冰以后在地上拖这些石头的阻力就变小了， 对对对， 所以呢从这点来说他就是很聪明的啊，然后呢把这个东西运到一个，因为四通亨溪巨石阵是在一个那个缓坡的最高处，所以呢这缓坡你要是升抬这个石头几吨沉的还没准有可能抬得动，那几十吨沉的那是不可能抬动的，所以那个四通亨溪巨石阵最大的一块石头有几十吨沉，就是大几十吨沉，所以运送它没有现代的工具，一定是有现在想象不到的技巧。 我们想象就是外星人， 外星人，对，我们想象是外星人。然后那个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变形金刚 啊， 是不是还？这个拿巨石阵说事儿嘛，说这是火箭发射台，然后里头霸天虎和那个什么就在里头打仗，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想象力， 是是是， 对，但是我们这想象力呢，现在想象不出来巨石阵谁修的，然后呢怎么把它运上去的，就只能想象最原始的方法，拿那滚木啊，然后呢把一块石头， 滚木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吧，那么重， 是不用滚木就更不靠谱了。因为用冰再加上用滚木还是上坡，你想想这难度，就是它也有很有危险性，但是 对呀， 但这个危险阻止不了人类做这件事情，这说明这件事情它伟大， 很重要， 很重要，而且还不是陵墓的事儿，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值得思考的，所以到当地去完了以后，我听说当地有一个地方叫巨木镇。巨木镇，stone亨气是巨石镇， 对呀、 ，stone 呢就是石头， 石头， 亨气呢就是镇。什么叫亨气呢？亨气就是圈儿， 亨奇就是一个圆圈， 嗯哼， 斯通亨奇巨石阵呢就是中间除了咱们见到了以外呢，旁边直径100米的地方有一个圆圈，虽然现在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特别明显了，但是你要是站在高处或者是一个用一个特殊的方法看，是很容易能看到这个圈的。 嗯， 这个圈宽度呢有7米， 哦，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圈，所以呢斯东亨奇呢就是巨石阵。但是我当时听说以后说这个四英里以外 嗯 有一个地方叫乌德亨奇， 嗯，那不就是木头吗？ 巨木阵、啊、那不这个我在我以前认知里根本就没有啊，我必须得去。 这跟他同时期的吗？ 啊，是同时期的。 哦， 然后呢关键是木头朽了呀。 啊， 木头会朽啊。 对对对， 然后木头会朽，它朽成什么样啊，比如朽成特参差那样，大不了折了，就是一不断的折嘛、 嗯、 不断的折。那到巨木阵是什么样啊，就是我是先去看的博物馆，那个看先看博物馆，它受益的就是你先把这是宏观的先给看了。然后呢巨木阵呢，我不到那地方去，我只知道一个是巨木阵，从博物馆里头只知道这个词儿。等我到了巨木阵以后，我明白了，哦，巨木阵原来是这样的。巨木阵就是木头是给人修的，石头是给神修的。 哦， 所以呢到那个在那之后呢，我去南太平洋，去那个汤加，因为汤加这个国家就是一岛， 对， 而且是一个古老的比较古老的王国，但是说古老1000多年，因为人原来这岛都没人，后来都会划船了才慢慢才到那儿。那汤加这个国家呢有一个门，有一石门，石门呢是用大石块修的。然后当然它这个石头呢是什么石头呢，是火山岩，因为它这岛呢都是火山岛，就是太平洋上岛基本都是火山岛。然后呢火山当年是个山头，然后那个海水升那个就是那个气候变暖了以后海水升起来，于是把岛都给淹了，岛和岛之间隔离了。然后呢山头呢还有火山呢就继续喷这个火山岩浆。可是火山岩浆形成的那个石头呢是什么石头呢，是一些比如说麻麻愣愣的特别中间有好多缝隙的那种石头。所以呢这个汤家的这个石门呢是用这种石头修的。 哦， 尽管这样它也打磨过，有1000年的历史了。1000年对于汤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就相当于咱们那个大陆上的10000年。因为在海岛首先原始人去的时候就很原始， 嗯， 到那儿以后热带国家呢它生活的容易，就是那个什么果啊什么遍地都是， 对对对，随便捡着吃了就， 对对，那捕个鱼什么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对， 而大陆国家你不一样，你必须得种粮食，你种粮食就费劲，还得算计节气。这个热带的那些岛国不用，你就摘果子就行了。 连四季都那样。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 还真是。 海洋的蛋白质呢，咱们现在会知道，那海洋蛋白质好是吧？咱们陆地上没有这海洋的蛋白质， 啊、 咱们只有那个陆地上的那个 该有的蛋白质， 该有的蛋白质。所以从这个来说呢，在海岛上生活起来就容易，容易的话，它就容易让这个人不努力。 容易让人 懒惰，所以你比如说那在海岛一待，咱们现在去岛上一天一天过得快极了， 就休假嘛， 对，休假， 就选择海岛游，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在大陆上不一样，大陆上彼此之间，就是达尔文说了，物种之间是有竞争的，除了种间竞争以外，还有种内竞争。种内竞争是啥呀？战争。种内竞争呢还有那个同氏族之间的竞争， 对， 然后把这都赢了以后，您还得有心理暗示，心理暗示你就得盖那个建那个大建筑，得宗教祭祀， 嗯， 所以原始人都是这么干的。 哦， 所以斯东这个凡是给用木头做的都是给人做的， 啊， 用石头做的是给神做的。 对，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我们就知道这座建筑的用途了。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点景区的天气情况。天安门阴转小雨，26到23度；八达岭长城阴转小雨，23到18度；延庆龙庆峡阴转小雨，24到18度；平谷金海湖阴转小雨，27到21度；怀柔红螺寺阴转小雨，24到2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阴转小雨，23到18度；密云云蒙山阴转小雨，23到18度；门头沟灵山阴转小雨，18到15度；房山十度阴转小雨，26到22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祭祀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这两节当中呢，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也是请来了老朋友，这就是行者谭怀宇。您好。 高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刚刚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过的是英国的巨石阵啊，其实呢，它是很大的一片区域了。 对， 在这个区域当中，还有什么我们不曾了解到的呢？ 还是说巨石阵吧，因为巨石阵它是个核心建筑， 是 所有的建筑群都应该以它的核心建筑、最早的建筑或者是最重要的建筑来确定它的性质。所以尽管斯通亨奇巨石阵旁边有好多陵墓，也挖出好多就是随葬品，但是那些呢不是决定性质的，决定性质的还是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个巨石阵呢，首先斯通亨奇巨石阵非常的巨大，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平常说的和到那儿去看的不一样 哦， 因为它太巨大 哇 哈。有很多情况下我们现在是不能置身其中了，但是每年有两个时间啊，但至少有一个时间， 嗯， 这个地方是可以走进它的， 是对外开放的，是这意思吗？ 不光是对外开放，就是你可以进去爬去 啊 啊， 可以吗？ 可以吗？然后是这样的， 啊、 因为这个斯通亨奇巨石阵呢是1987年的世界遗产 啊， 在此之前呢，他干过好多事儿，他有了好几千年了，然后呢都是做建筑做祭司使的， 嗯 啊，这是不同的人到那做不同的祭司， 嗯 但是都拿他当祭司的地点，所以呢有他就有富有了很多神明或者是心理暗示的那种感觉， 嗯 啊，就是说有的人说呢这里头有一种蓝岩青石，这个青石呢就没多大，这青石呢说这个神奇能治病。 哦， 于是呢就有人呢就是可能当年就能把这东西砸碎一块拿回去， 这几就是一直会这样，到很近的时候呢，人们就是已经拿不了了，已经剩得很残破了，所以呢，有些人到那儿刮点小渣儿，可以说这就能够这什么治了大病啊， 这就是自我安慰呗 啊，自我安慰，对，哦、是人是有精神世界的、 哦， 精神世界是需要这个有一些幻想或者奇妙的感觉的，哦、所以呢，申遗成功，1987年申遗成功了。它成世界遗产了，它成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共有的遗产了。于是斯通亨奇巨石阵被拦了起来，围上了，围上了，不让人再去触碰它。现在也是不让人走近它。这走的最近的呢，就是有一个小弧度，走能走的比它比较近， 离着也得有几百米吧？ 没有，有几十米。 哦， 对，因为有这么个。 有这么一个范围， 有一条路，因为它那个亨奇不是圆的嘛， 对， 从圆里就切出一块来，从这里走比较近， 嗯， 但是都是拿一根绳就给拦住了， 嗯， 然后呢，现在这个文明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在英国是没有人跳进去的， 是， 然后大家都围着那个走， 嗯， 也不影响照相，你在任何角度照相都非常好， 都很好， 背后没有人， 对， 然后在每一个角度上，有解说牌。 嗯、 有那个讲解器的那数字，你到那一摁，就给你讲这个角度是怎么回事，这个角度怎么回事，啊，就这样的。但是有一天特殊，这天什么时候呢？ 哪一天？ 这一天，我们管它叫，夏至。 夏至，我们其实之前刚过过这个夏至， 对， 是吧？ 夏至是那个、太阳那个最长的那一天，就是 白 天，白 天白昼最长 最长的那一天。嗯，大约是在六月的，就是6月20号、6月21号，就基本上是这个时候。 嗯， 然后呢，这一天，现就是后来呢，就以前都是这一天，人们要进去的。然后呢，尽管那块大石头有7米高，最高的那块巨石有7米高，但是人徒手能爬上去。哦，这个现在咱们想想，咱们谁能干这事儿？但是真的有不止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些人彼此用什么方式就能爬上去。然后人们在这儿看日出，看这天看日出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斯通亨奇巨石阵就是有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天文台， 哦， 它就是能够知道那个白昼最长那一天是哪一天。然后呢，这一天呢是对外开放的，那就是以前都人都是那一天去啊，约好了， 嗯， 那一天去，但是申遗成功以后呢，就拦上了，拦完了以后呢，八七年那一天，后来那一年的那一天，就没让人进，哎，于是英国人就不行了，就上街游行啊，说这我们要进去，我们这个世世代代我们都进去，你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于是英国政府觉得这事儿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结果经过了这个研究， 嗯， 决定这一天是那个可以进去的，但必须得预约。 哦，那是有名额限制的， 有名额限制， 哦， 而且很早就预约， 啊， 然后到这儿去的人不大都不是为了特殊经历，都是为了一个心灵的一种满足感。 嗯，嗯， 因为斯通亨奇巨石阵太不一样了，它我们刚才所说的巨石阵都是中间有一圈石头， 嗯嗯， 旁边有一个沟叫巨石阵，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是离这巨石阵远的地方还一块石头， 哦， 那石头叫种石，就是摩肩接踵这个脚跟的意思，种石就是在夏至这一天太阳会从种石的后边升起，会把种石的影子投射到巨石阵中心的那个最中心，然后巨石阵中心呢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一个马蹄形的， 嗯， 中心是一个马蹄形，外头有三个圆，中间有马蹄形的，那个种石的影子被投射到这个地方， 哇，这个，那么准确， 特别准确，这个很神奇， 嗯嗯，对， 所以呢，这个考古最后能知道，就是因为咱们地球不是有慢慢有自转和公转有那个偏差嘛， 嗯， 有这个公差嘛，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太阳升起的角度会发生变化，因此好多，新石器时代的，巨石建筑，它都有这一点，都有这个光影之间的关系。 光影之间的关系是是全世界人类文明之初对大自然最开始的了解。哦，原来太阳的升起的角度是跟季节有关系的。如果人没有想象力的话，不会注意到周一这一点。 对， 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然后呢，再表达出对周围环境的一种敬畏，这就产生了文明。所以文明是什么呢？文明是关注度和关照度的总和。关注度就是我在意周围的旁边，我观察到了，这首先有能力才能观察到。 对。 然后呢，关照度是我怎么对待它，并不是说我知道这事儿我就凌驾于这之上了，肯定是不可能的，人类是渺小的。于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臣服。所以所有臣服的心灵都能够获得满足感，心灵获得的满足感叫幸福。 嗯， 所以在那个年代文明最初的时候，人类对大自然是很渴望了解的，然后了解完了以后，他们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于是非常臣服，于是他们就想象有一个更大的能量场，或者是把他们命名为神。这个神或有形的无形的都无所谓，但是那个能量场我们会知道，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它真的存在，而且呢在很大的可见光以外的那个范围内有我们不知道的世界。我们现在都能知道了，是吧？比如说通过摄影技术啊什么都知道，那是一个广阔的世界，那个世界真实存在的。然后呢不应该否认那个世界的存在，然后怎么办呢？于是人们臣服了，臣服就觉得有一个事儿，有一能量场在他们之上，于是呢就修了好多这种建筑。这就是新石器时代建筑的那个由来。 哦，根儿在这儿呢， 根儿在这儿呢。所以但是这个结论并不好得出，它得需要相当多的积累才能得出。所以斯通亨奇是个特例，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讲斯通亨奇，就是等到下面几期的节目，我们会快速的略过这一部分。 嗯哼， 因为我们不再解释什么是文明了，不再解释什么是幸福了，因为在这儿我们解释够了。在这个斯通亨奇巨石阵这么伟大的一个新石器时代建筑里面，我们把这个解释明白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看明白了这事儿以后，我们就看世界了。 是， 对。所以呢，新石器时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比较远呢？因为中国就是亚洲东亚大这块大陆离非洲还是比较远的。那么人类呢都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么就是很早就从非洲出来，但是先出来的人种都灭绝了，因为这个地球确实是这个气候多变，一寒冷了，寒冷完了，北半球上披着厚厚的冰层，这个北半球这个北部的有的冰层达到5公里厚，5公里厚，那你想想那个有一些大的那个野兽，像猛犸象、披毛犀，那犀牛披有毛的，披毛犀全灭绝了，它们那么猛的动物，它们怎么也灭绝了？ 对呀、啊， 原因是它抵抗不了环境，这气候一寒冷了。一寒冷完了以后，这个草原就没有了，成了冰原了。冰原这个没有草了，食草动物就因水草而迁徙嘛，没跑了的就灭绝了嘛。然后呢，于是呢，比如说蜥蜴这种生物，最后都跑到赤道边上去了。 对， 因为那儿热嘛，就是你换句话说，你没跑到那儿的大蜥蜴全灭绝了，全死了。所以恐龙也是这么死的。那么这个蜥蜴这种变温动物都往那边去，那你想想那些哺乳动物怎么着，哺乳动物你老在这坚持着，不管你有多强大。所以大自然就是有这么一个规则，就是适者生存， 是 而不是强者生存。 嗯， 所以那么猛的生物全都灭绝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这一些。所以在北京周口店那个北京猿人，尽管他能用火了，但在那儿只发现了2颗头盖骨，再发现就是山顶洞人了，就是比较近了，就几万年前和几十万年前中间 这个阶段是没有，就是有很大很多地方是断档的。 嗯， 尽管我们比如说蓝田啊、元谋啊，都发现了这个古人类，但是最终拿基因来衡量，他们不是一波人，有的是智人的后代，有的是能人的后代，有的是直立人的后代。那当然我们的祖先是晚期智人， 嗯， 就是我们这个脑容量和脑电波强大，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是有好多时代地球上北半球是没有生物的，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而等这个地球慢慢变暖了，我们的这个非洲这个老祖先就一波一波人就出来，一波一波人就出来，所以地球是这么个过程。只有到智人晚期智人才有能力创造文明，因为他们就是之前可能脑容量能够，但脑电波不成， 是 啊，脑电波不成，最后想象力不行，然后想象力不成也不能组队儿出去那个猎那个什么去 狩猎去、 啊、狩猎去、哦、那个你不组队儿怎么办？你想那个野兽都那么厉害，你不能一帮人，然后工具还得是好一点的，你这个拿一棍子还是拿一带尖的棍子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拿带尖的棍子比较好。 对， 后来我们管那叫长矛嘛。对对对， 是刚才您提到，其实这个文化遗产啊，它名字的时候呢，有两个名字，一个是 对，一个叫斯通亨奇巨石阵， 还有一个 叫 阿维伯瑞。 阿维伯瑞呢、啊、是距离斯通亨奇巨石阵几十公里的这么一个巨石建筑。 哦，它也是一个巨石建筑。 它没有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么规整。 哦， 因为斯通亨奇巨石阵上头那个石头，简直是打磨的，就是新时代咱们都很难想象，怎么打磨的那么方？它那么方。然后它能给运到几米高上面，几高就五米上面、嗯、而且这些石头之间没有灰沟，它是靠锚榫、哦、就是有楔子，就是上面横的这块石头下头留有俩窝、 嗯、 像碗似的、 嗯、 底下立着那块石头上头有两个尖儿，然后它就把这给呆住了。锚榫这个他们靠这个建筑的建起来的。阿维伯瑞巨石阵呢没有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么规整，但是呢它这个石块呢也是经过打磨的， 嗯， 而且它是一个圈儿，这个圈儿直径200米。 哦，那么大。 那么大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在英国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因为英国呢实际上没去过英国的人跟你说说英国什么样吗？英国就是下着雨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就是晴着天的英国。 哦， 什么样呢？就是它也不是人口那么密集，然后那个地域呢也比较舒缓， 嗯， 然后他们在上头边那个他们不太种地，他们养牛，什么养羊养马，然后这些生物怎么养啊？动物他们野着养， 嗯， 然后那个 散养 把这个地上啊拿这个那个什么铁丝啊拉上个区域。 哦， 拉上区域呢，这个区域里头呢都有两个门，这两个门呢是动物不可能打开的，而人咱们有智力，大人小孩轻易就能打开的。 嗯， 然后呢有一弹簧，把这门打开之后推开了门，这门自己一会儿你过去以后它自己咔就锁上了，自己有一个料锁咔就卡上了，跟插销一样的。 嗯， 你就走完了以后到对面那门你一打开你就出去了，但是这些动物就在这个区域里头放养。 哦， 所以呢这个阿维伯瑞巨石阵呢整个就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它那些大石块旁边全是羊，然后呢遍地的羊粪，然后那个有的地方会有点味儿，但是那个它原来就是这么干的 啊、 嗯、后来申遗成功了，一看这个东西，哇呀，这个不得了，这是一个古人类的遗址，这个遗址呢哎它有代表性， 嗯， 于是申遗成功了。然后这个地方已经被三四个这个农场给隔开了。 对呀， 隔开就隔开了。 嗯， 所以它中间有一部分是人可以就是 进入， 不是都可以进入。 哦， 每一个都可以进入， 他那个羊的就养羊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因为也没有什么人特意真是特意到这儿来，然后有一条公交车道，就整个从这阿维伯瑞的中心地儿打了一弯儿就过去了，从中心地儿打一弯儿过去了，然后呢他这个公交车就是北边比如说西边有一片区域养羊的，然后东边有两片区域，然后在这个几个区域的附近有一块属于世界遗产的一个办公地点，当年也是这个农田改的，不是农田就是草地改的，有两个博物馆，有讲解处，人这不收费，就是进去以后你自己随便看就行了，几个地方也能穿完了以后，结果就是我去夏天去的，因为草地嘛，夏天有露水，这地方是喂羊的，需要水草比较多，所以走下来鞋全湿了，然后那个但是就是那个感觉是您到这儿您触摸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就是只要是别像以前说过的有人拿石块砸了，或者刻字儿恐怕也难，它有好多人想什么砸这一块儿啊，对，因为那个蓝岩不是说有那个 治病的功效 、所以呢也可能有那样的，但是人新石器时代人就是拿石头把这个给砸出来的，是拿小石头把大石头砸出来的，这种方法呢早都被发现了啊，这不稀奇，稀奇的就是它干嘛用的，直径200米的一大圈儿，这圈外的还有一大圈叫亨起，就是那个沟嘛，石头是一圈，外头还一道沟，这200米之间是干嘛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它是干嘛的， 干嘛， 因为咱们刚才讲过斯通亨起巨石阵了，它是光影，光影是什么，是大自然之间的和气候之间的一种关系投射到建筑中 啊， 而阿维伯瑞巨石阵，石头和石头之间彼此有光影关系，就是这块石头的影子在什么时候投到那个石头的什么部位，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变化， 这也好神奇耶，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就是我们的祖先一点都不笨，他们做的东西就是虽然原始但足够聪明， 对、 所以新石器时代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文明幸福他们全都有，当有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是否有黑科技，是否有快递，都不是重要，不是特别重要， 对，甚至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 对啊， 哎呀，用了完整的一期节目的时间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个大部头哈，新石器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巨石阵， 斯通亨奇巨石阵。 哎呀，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其实呢，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快速的梳理，是不是哈？ 对，好。 哎呀，非常感谢欢宇呢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 很高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见到的世界，分享的世界胜过独自拥有。 好了，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高磊要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